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晚上12点，吴晓还是过来了。 他一进屋，林星就说：“你怎么又来了？” 吴晓说：“你不知道我现在无家可归了吗？” 那你也不可能把这儿当成你的家呀。 吴晓笑了一下说：“我不是跟着你离家出走了吗？从前天开始啊，这儿就是我们私奔的避难所了。我不能到我哥们那儿去住，我不想让我爸找到我。” 林星看着他，让自己的脸上挂着笑，他说：“吴晓，你听我话哈，还是回家去吧。你爸再打你，那也是你爸呀。而我已经不可能和你在一起了。”说到这儿，他说不下去了，脸上的笑抽作一团。他本来想控制住自己，结果压住了哭声，却没有压住眼泪。他泪如雨下。 吴晓上来抱住了他。怎么了？啊？小星星，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我爸爸又找你了？他说了什么呀？ 林星摇着头，他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这时，吴晓看见了桌子上的药和化验单和没有交费的透析单。他松开林星去看那些单子，看那些药瓶上的说明，可他看也看不懂，只是急着问他：“你是不是生病了？” 林星不记得有哪一次睡得比现在更香甜了。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原始的白夜，让闭上眼睛的心灵感受着一个幻象的背景。那些明丽的梦飘飘的来，飘飘的去，记不住梦中的故事，却记住了无数斑斓的色彩，一片一片浮动着，像云，像雾，像游动着的海市蜃楼，既朦朦胧胧又伸手可触。直到醒来的时候，林星还在寻找，他断定窗帘上那片柔和的阳光就是那梦的源头。在阳光中，他看到了自己的鲜血饱满而又温暖地流动在那些错综复杂的塑料管里。林星忘了自己已经在这间明亮的病房里躺了有多久了，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那被骄阳照透的窗帘显然是他睡去之后才拉上的。屋里很暖和，林星的每一根神经都因此松弛下来，像微微的醉了一样。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真正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刻。他想抬起头来看看四周，颈部却软弱无力，但他还是无比幸福地看见了坐在床端的吴晓。 吴晓说：“再睡会儿吧。” 林星又把眼睛闭上。在躺下之前， 他曾被告知最少四个小时才能把周身的血液洗上一遍。他事前没有想到血透析会做得这么漫长，幸好只是每周一次。病房里一共有四台透析机，四个病人都很老，而且只有他一个始终有人在床前相陪。他看得出在护士医生的微笑里流露着的羡慕和好奇。 透析结束时已是午后，他们从医院走到街上，明媚的阳光让他们都眯起了眼睛，让林星恍若还留在刚才的梦中。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小的餐馆，点了菜，点的都是便宜的菜，没要饮料，只喝一种从一个看上去不怎么干净的茶壶里倒出来的茶。茶是免费的。 林星还在恋恋不舍地想着那个梦。菜来了，他们吃菜，然后离开梦境的唯美，开始讨论最现实的问题。他说：“我看还是算了吧，你挣的那点钱都交了透析费，还吃不吃饭了？” 吴晓以茶代酒，和他碰杯，并不回答他的问题。吴晓问：“你还恶心吗？”“ 不了。”恶心是因为血液里的尿素氮刺激肠胃造成的。他刚透析完，把尿素氮都滤净了，至少三天以内不会恶心了。 吴晓点了点头。所以呀，透析啊，非做不可。直到那些尿素氮呢，彻底不再出来了。 可是钱呢？做一次要700块钱。林星简直不敢思议。实在不行，我可以隔一周做一次，恶心我能忍。 哎，不行不行啊，医生说了，一周一次已经是最低的了。饭呢，我们可以少吃一点。来，干杯。这顿饭呢，就算是咱们最后一次在外面吃吧，以后啊，顿顿都得自己做了。 吴晓这样一说，林星又哭了。这些年，他好像只有在听到父母出事的噩耗时才哭过，可这几天，似乎把一生该流的眼泪都集中了。他告诉自己，应该像以前那样坚强，可他还是控制不了眼泪。不知是为了这突然降临的不幸呢，还是为了这突然降临的幸福。他不想让吴晓总看见自己哭，有些男人是讨厌女人的眼泪的。林星把脸扭向窗外，假意去看街边的树和过往的路人。他说：“吴晓，咱们俩不过刚刚认识，你没必要为我过这种生活，我也不愿意承受这份心理压力，因为我也知道，这样的爱是很难长久的。不能长久的事情，又何必要去开始呢？” 和林星相比，吴晓显得平静多了，像是在协商一件最家常、最普通的事情。我可以啊，再找个酒吧，我可以一天呢到两个酒吧去演出，或者可以去三家，有不少地方想拉我过去呢。我可以和乐队里的哥们儿啊商量商量，这样一来钱不就有了。 林星没再说话，他知道吴晓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去找他的那位财富缠身的爸爸。他也知道吴晓是不会去的，林星也不希望他去，因为吴晓靠自己挣的钱和对林星的爱已经给了林星足够的生存信心。 林星只能麻痹自己不要去想，这种爱究竟能维持多久？在这个世界上，持久的爱或许是有的，但问题是，吴晓太年轻了。他爱自己的方式和过程，无一不表现出那种只有年轻人才特有的冲动。谁能知道一场冲动的爱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可谁都知道，冲动会使最终的结局大多相悖于最初的热情。从这一天开始，林星就天天陷落在这种难以逃避的忧患中。有时候，幸福也是一种负担，特别是在你本来没资格得到它的时候。所以，两人共处的生活并没能让林星彻底摆脱孤独。这种孤独就来源于对未来结局的深刻恐惧中。在热恋的情人之间，总会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承诺。林星记得，吴晓曾放言要带着自己去闯遍天涯海角的。这种显然是随口而出的豪言壮语，还是哄得林星心向往之。因为他看出吴晓的个性具备了这种浪漫。林星没能看出的是，这个冲动的少年竟然是一个乐于筑巢和特别爱家的人。 如果说搞音乐的人都难免沾点颓废的边儿，那么吴晓显然就是一个特例。他非常入世，并且从不厌烦人生的各种情趣。他对家的概念几乎带了些许享乐主义的色彩。除了打扮自己外，他还喜欢花大量的心思和精力去做饭、买菜、收拾房间，并且对用各种小花样装饰屋子有无穷无尽的兴趣。有时候，他弄来几本旧画报，把里边的风景照片剪下来镶进自制的木头镜框里。有时呢，又弄来几朵干花，到处寻找着成器和适合于摆放的位置。有一天，他竟然带回一只刚刚出生的小鸡儿，大半天时间都忙着为它做窝和喂食。几天以后，那鸡雏生病死了，他又郑重其事地在楼外的树下选了风水掘坑厚葬，还用小木片为它树碑立墓。林星过21岁生日的那天，他去社里取了工资回家，一进屋子，就看见天花板上高高低低挂满了各种彩色的气球，数数一共21个。吴晓给了他一根大头针，他们俩一起叫喊着，跳着脚的把气球一个一个的扎破，气球破裂时发出鞭炮一样的脆响。啪啪啪啪，一共21响，响声使小小的客厅充满了苦中作乐的情绪和无忧无虑的气息。 吴晓还为林星自制了一个生日卡，上面画着一只丘比特的箭穿过两颗心，还画着一男一女两个小人互相对话。男的说：“小星星，你今天过生日。”女的说：“我最最喜欢过生日了。”那种童趣把林星彻底的感染了。他奇怪自己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抵达了自己内心最丰富最柔软的那个深处。 和吴晓自己干净讲究的穿戴一样，他同时也非常喜欢干净和讲究的环境。林星家的客厅过去作为3个人的公共区域，一向是疏于打扫的。吴晓入住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客厅干净起来， 连厨房和卫生间都变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开始，艾丽和阿欣都感到惊奇和高兴，并且在她的感召下重现女人的本色，个个都分担了部分家务。但是他们毕竟都懒惯了，自私惯了，集体意识和卫生习惯对人的约束毕竟不无繁琐，比如一进客厅就得换鞋，东西和衣服也不能随手乱放，一乱放吴晓必定敲开你的门让你收走。时间一长，怨言四起，看来每件事物都是一样，都有利弊两个方面。 晚上林星当然不会再让吴晓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们进入了正式的同居时代。林星过去跟别人睡在一张床上定会烦躁得无法入睡，而现在每夜他们都相拥而眠。吴晓喜欢林星为他挠痒，说是比自己挠得舒服，林星就给他挠。挠痒成了每天睡前必不可少的功课。林星挠的痒痒几乎是一种按摩的艺术，刚柔相济，张弛有度。吴晓每晚则用一通粗重的抚摸作为回报。而这时候林星就肯定会主动问吴晓，你要吗？要就来吧。他这样一问，吴晓便背过身去说，那哪行啊，医生非杀了我不可。林星挠着吴晓的背，诚心诚意地说，你要要我，我就给你，只要你舒服就行。可是吴晓始终没再像初夜那样进入林星的身体，这反倒成了林星的一个隐忧。他真怕吴晓得不到满足会慢慢的讨厌自己，他觉得自己必须在性的方面继续对吴晓保持充分的吸引，于是他每天不遗余力地花时间去打扮和化妆。这一段他们就这样居然过得还挺和谐。 后来林星在一本书上看到，从50年代开始，西方就流行了一个突破性的观念，性爱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人本身的快乐。林星挺认同的，这个观念让他更加理直气壮地把这种事当作基本的人性和人的生活权利。每当他和吴晓赤裸相向时，都会在心里满意地对自己说，很好，我们真的很快乐。快乐的生活当然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是一种无可代替的依托感。每一天当吴晓出去的时候，林星就会寂寞的手足无措，就会坐立不安的，几乎是数分读秒的等待他回来。林星常常在很晚的时候还出去站在街口等候吴晓的身影，哪怕是刮风下雨。吴晓每次都心疼地骂他，不许他再去街上等，但是林星还是去。他喜欢在街口的行人中看到吴晓终于出现时的感觉。 精神上最享受的还是在他半躺在床上拥着被子看吴晓擦地做饭里里外外的为自己忙碌的时候。后来他也让吴晓躺在床上看电视看报纸杂志，由自己来端茶倒水，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以此来体味两种享受，被爱是一种幸福，爱人也是一种幸福，但滋味各有不同。幸福确实不是现在人人都趋之若鹜的汽车 房子、金钱和具体的鸡鸭鱼肉，而是一种内心的感觉。他对吴晓的感觉就到了一种迷恋的程度，包括吴晓的缺点。 吴晓的缺点主要是太过沉默，但是他有时候又喜欢争强好胜，争起来甚至不懂得让着女方。有一次睡觉的时候，林星的肚子咕噜作响，他问吴晓听见了没有，可是吴晓飞说是他自己的肚子响。林星说明明是我的肚子响，我都摸出来了。吴晓说我也摸出来了，我肚子响不响我还不知道吗？两个人争执不下，互相摸了对方的肚子，也没有分出输赢，最后居然都生了气。 别看吴晓不爱讲话，林星知道他是有脾气的，他发脾气的时候会暴露出那种魂不讲理的少年式的野蛮，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有一次吴晓陪他走在街上，迎面走过了一个30来岁的男人，说不清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林星身上撞了一下，撞完了还回头看他。吴晓立刻冲上去厉声理论，三言两语之后竟疯了似的大打出手，林星拉都拉不住。好不容易交通警察来了，他们才松了手。那个人的眼睛黑了，吴晓的鼻子破了，各有损失。林星怕再把他们都带到公安局去处理，就急急地拉着吴晓走，埋怨着他：哎呀，你打什么架呀，何必呢？吴晓擦着鼻血叫他住嘴，林星就真的住了嘴。毕竟有一种受保护的感觉，所以吴晓的犯浑也没有让林星反感。 无论是亲和还是吵嘴，彼此有同有异，但是生活在一起就是快乐的。开始确实有些清苦，后来吴晓果然在另一个酒吧里又谋到了一份演出合同，拮据的状况马上有所缓解。自从陈美小提琴音乐会轰动京城之后，这年头找一个青春少年来演奏一件古老的乐器就成了一种流行时尚。这样吴晓每月就可以挣到5000多块钱了，加上林星的工资和从艾丽阿欣那里拿到的房租，一半用于给林星治病，另一半供给着他们知足常乐的生活。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艾丽有的时候会拉着林星他们出去下馆子，会拉林星到吴晓演出的酒吧里喝一杯鸡尾酒。林星看得出来，艾丽和吴晓之间彼此都有着些好奇。在艾丽交往的所有的男人中，吴晓是一个异类。在艾丽眼中，吴晓好像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艾丽表面上喜欢有钱的男人，但是在本质上却羡慕林星，当然也仅是羡慕而已，并不想仿效和克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本质早已经埋葬在每天夜晚的醉生梦死之中了。 在吴晓看来，艾丽则是一个悲惨的少女。他很认真地问过艾丽，为什么背井离乡出外漂泊，为什么甘于对那些嫖客一样的男人言不由衷，问得艾丽双泪直流。艾丽告诉他，自己过去也有一位像他这样的少年爱人，可那位少年最终移情别恋，使他从此以后失望沉沦，失去了好好生活的愿望。吴晓被深深感动了，他的过分的同情心使林星不得不告诫他， 艾丽跟阿星在北京实际上是做小姐的。这种做小姐的人啊，最常见的就是向新认识的男人讲述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个单纯美丽的少女被负心的男人抛弃了，导致对爱情和人生的灰心绝望。既是为了博取同情和宽容，也是给自己保全面子。吴晓，你别听他们念这套俗掉牙的苦经啊，你看他们跟那些有钱人在一块儿吃喝玩乐有多开心，其实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离舍，就是离不开这个了。后来林星就不大接受艾丽他们的邀请了，他隐隐觉得吴晓跟他们接触多了并不是好事。直到有一天他去医院做透析回来，一推门看见艾丽和吴晓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起翻看一本画报。艾丽纤细的涂了玫瑰色指甲油的手正搭在吴晓的肩上，而吴晓正迷恋于画报上的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歌手，对艾丽得寸进尺的亲昵浑然不觉，让人占了便宜还看着林星傻笑。林星脸都白了，他知道是到了该请这两位小姐搬出去的时候了。 当天晚上吴晓一走，林星就叫住了也要出门的艾丽和阿欣，他提出了收回房子的要求。艾丽和阿欣当然感到突然，问林星是发财了还是变着法的想要提租。 林星力图委婉地解释说，你看嘛，我生病了你们都知道，医生说我这种病要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 艾丽和阿欣说，哎，我们一到晚上就出去了，常常是在外面过夜，我们怎么吵你了？ 林星只好换一个理由，他说，我和吴晓你们知道的，肯定要同居一阵子吧， 再跟你们住在一块儿就不太方便了。 可是艾丽和阿欣还是异口同声地说，当初我们提出房租一个月一交，是你非得要求起码交一年的，现在半年刚过啊，你就要赶我们走，打官司你也输着理呢。谈了半天谈不通，大家面子上都闹得有些不开心了。 没办法，他们不走只能自己走。林星第二天便拉着吴晓看着报纸上的广告去找房子。租房单住是吴晓早就提出过的想法，当然他100个赞成。他们俩非常投入的，甚至带着几分幸福感的，在城区各处一家一家的看房，与房主讨价还价，偶尔自己之间也发生争执。看房使吴晓有机会去想象和设计未来两个人世界的生活空间，他喜欢这个。而林星更关注价钱和地理位置是否合适。两人的争执通常就发生在各自侧重点和出发点的不同上，最后幻想总是让位于经济现实，有多少钱，离单位远近等等。而林星作为记者的善变本能和吴晓天生的沉默少言，也使两人的争执不可能势均力敌，一方占据优势，有利于尽快形成决议。到了晚上一回家，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并且开始商量如何把这间即将搬出的卧室也尽快的租出去。 他们选定的是扬州胡同里的一幢孤楼，有个一房一厅的老旧的单元，不带家具，没有电话，但是有煤气和暖气，位置适中。他们正好就不想用别人的家具，睡别人的床那该多别扭啊。没有电话也不要紧，他们要找的就是这种大隐于市离群所居的感觉。以前吴晓是有一部爱立信手持电话的，可惜和父亲吵架离家出走那天忘记带出来了。 新的家给人以新的生活激情，家具的摆放和空间的利用都经过两人兴致勃勃的讨论，力图在一共20多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弄出多种情趣和意境。首先，他们决定把墙壁粉刷一新。最初，吴晓大胆地主张刷成红色，把林星吓了一跳。红色代表危险，也过于刺激，人在屋里待一会儿，非头晕不可。可吴晓说，红色意味着浪漫，象征着勇气跟信念，能提高生活的兴致。林星发现吴晓选择颜色的动机常常不自觉地出自于音乐的理论和感觉，有点太艺术化了，而家里的颜色总不能过于夸张吧。于是他坚持并最终决定将客厅刷成淡黄色，将卧室刷成浅蓝色。黄色同样会使人欢快和振奋，而且是一种与太阳联系最为紧密的颜色。蓝色呢，主安静，很清纯，也能唤起大自然的气息，使你联想到天空和海。但是考虑照顾吴晓的情绪，林星和他一起去商场选了一块紫红色的布料做窗帘，以满足他的红色情节。那布料很便宜，色调却恰到好处，林星和吴晓都非常满意。无论从心理学还是从音乐的概念上，紫红色都是一种具有内省功能的色彩，又有点罗马式和宗教式的华贵，同时兼具了视觉上的芬芳。 在家具摆放的大的布局上，林星同样比较坚持己见， 而小的摆设方面则放权给吴晓。尽管他对有些地方的装点并不合林星的心意，比如吴晓在墙面上挂了太多的外国音乐明星的笑脸和酷脸，弄得整个屋子的主题过于明显。在林星看来，家居的主题可以选择某种色调和气氛，如温馨，如夏天，如怀旧等等，而不应突出某种职业偏好，如音乐。何况林星隐隐地对音乐有种天然的醋意，他觉得能和他竞争吴晓的肯定不是艾丽那类风情万种但是没有多少内涵的女孩，而音乐的魅力则永远存在。但是看到吴晓在挂那些画片时的兴高采烈，又不忍扫他的兴。林星喜欢看吴晓快乐的样子，希望吴晓能在这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小的天地里找到主宰的感觉。更何况吴晓对音乐的那份热情毕竟不会冷却，一时难以理解。 乔迁心机让人有了不同以往的心情，林星的病情也渐渐趋于稳定。他开始把一直搁置的关于长天集团的稿子拿出来，按照主任的意见着手修改。他还给远在极海的那位陪同他采访的年轻人夏卫华取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再提供一些资料，好能反映出吴长天以德服众、注重个人和企业的道德形象，形成企业凝聚力的事迹。 夏卫华很快回了信，资料提供的很可怜，只讲了吴长天的一些志气格言，势力方面则无多少补充。但是夏卫华用了大量的篇幅回顾了他和林星在极海相处的日子，并且说他给林星去过数信，都因为地址不对退回去了。夏卫华在信中还告诉了林星一个消息，他已经辞去在长天集团的工作，准备去美国念书了。他在美国有一个中产阶级的舅舅提供了入学的资助，他希望在他去北京办签证的时候能够见到林星。 林星没再给他回信，他跟夏卫华就属于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不同的方向去，只在中间的交叉点上汇合了短短瞬间的人。如果彼此的感觉不错，多少年后天各一方，也许还能互相回味一下。除了继续修改那份稿子，继续按部就班的治病之外，林星主要关心的还是眼前的生活。他们原来在静园里住的那间屋子也租出去了，是艾丽和阿欣自己租下来的。他们不愿意再让一个陌生人住进来，于是每个人加了300块钱，把这间屋子做了公用的储藏室。他们到林星吴晓的新居来参观过一次，对他们布置的每一处小情小调都赞不绝口，特别是艾丽，她眼睛里流露着嫉妒的酸劲儿。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种心理，她悄悄地把林星拉到一边，问他和吴晓的感情到底牢固到什么程度了。林星当然毫不犹豫地说，牢不可破。艾丽说，哦，那就好。话里有话似的。林星问，怎么了？艾丽说，没什么没什么，我最近在酒吧里啊，看见他总喜欢和一个女孩在一块儿，一块儿来一块儿走，出双入对的。听说那个女孩是个音乐迷，这一段主要迷的是萨克斯管。 林星完全可以把艾丽的话当作女人的长舌短见，甚至可以当作蓄意的挑拨。但是艾丽最后的这句说明击中了他，让他的心忽的一下提了起来。能拉走吴晓的是音乐，而不是女孩。但是如果女孩和音乐结合起来，就有点可怕了。林星越想越疑心，因为一连好几天了，吴晓整个下午都不在家待，晚饭也说是和哥们儿一起吃了。他通常每晚12点就完全可以回到家里，可是最近有两天直到凌晨3点才回来，说是被朋友请去吃宵夜。林星知道经常有一些欣赏他的大款和富婆拉他出去吃饭，认他做干儿子。林星始终认为吴晓是人在江湖逢场作戏，对此一直掉以轻心。林星早该想到会有一个年轻的美貌的对音乐一往情深的女孩出现在这个音乐王子的身边。 等艾丽和阿欣一走，林星就迫不及待地向吴晓核实情况。他问，哎，最近是不是有个年轻女孩当了你的乐迷啊？ 吴晓疑惑地皱了皱眉，嗯，什么时候啊？你说哪个呀？ 林星更生气了，吴晓的口气听上去这类乐迷还像很多似的。林星强调说，就年轻的那个，就最近。 吴晓反倒理直气壮，哼，年轻女孩都挺喜欢我的。说的林星哑口无言。是的，就像男孩子都挺欣赏陈美一样，很正常。林星承认，吴晓无论是相貌还是吹萨克斯管的风格都很偶像，身边有些追慕者确实不足为奇。他这样问问，看不出破绽也就过去了，但是心里还是埋下了一些没能释放的悬疑。 由于有了这些悬疑，林星在很多细微之处开始有心。他开始注意吴晓的言谈举止，晚上更多的打电话到他演出的酒吧跟他聊上几句，然后分析他的腔调语气。后来发展到在吴晓回来以后偷偷地翻他的衣服口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终于有一天，吴晓夜里3点多钟才回家。你干什么去了？ 朋友请去吃宵夜了。 什么朋友啊？男的女的？干什么的？ 一大帮呢，他们非拉我去。 在哪儿吃的？等吴晓回答完了去上卫生间，林星就去翻他的兜，结果在兜里翻出一张当天某餐厅的发票，从金额上看不过是2个人吃饭的数量。林星终于无法平静了，等吴晓从卫生间一出来正要往床上倒的时候，林星就把这张罪证摆出来。哎，这什么啊？ 吴晓的脸一下子红了，这一红把事实澄清得无可争辩。 半夜3更，林星一个人跑出来，他跑出他们温暖的家，他受不了看吴晓那副张口结舌的样子，那个样子让林星觉得天塌地陷。走在街上，街上没有人，冰凉的夜气包围着林星，偶尔有高速夜行的货车呼啸而过，像是带走了一切轰轰烈烈的东西，只把他单独留在荒凉的身后。 林星盲目地走着，觉得万分恐惧，万分绝望。他的生命和灵魂一下子都悬空了，生活一下子残酷的了无意趣。他活了21年，至此才尝到心碎的滋味。他无声地哭，哭得五脏六腑都剧痛起来。他甚至不像其他的女人，还有娘家可回。他除了吴晓，一无所有。 吴晓追上来了，他追上来本身已经使林星有了原谅他的念头。吴晓还是那么拙于辞令，他陪着林星走，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了林星的身上。 林星突然站下，突然抱住了吴晓，他说：“吴晓，我爱你，我爱你，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吴晓也抱住了林星，他说：“放心呐，我的小星星，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你干嘛不信呢？啊？”后来他们就一直这样紧紧的一声不响的抱着，后来他们就相拥着回了家。后来吴晓向他避重就轻地坦白了事实，承认了错误，确实有一个女孩，说女孩其实也不小了，比吴晓大了5岁，喜欢吴晓的音乐，总来捧场，听得如醉如痴，并且请吴晓吃饭。一个男孩子不愿意总欠女人的情，所以这天那女乐迷请吴晓吃宵夜时，吴晓执意结了账。 尽管吴晓的坦白在林星听来，解释多于检讨，有些矫情，有些不够过瘾，但事实基本陈述清楚，也就是这么回事了。林星也暗地里自认为自己虚惊的有点夸张了。他那几天用种种缠绵和加倍的温存表达了心中的歉意。难怪听人说，有的时候爱人之间的争吵反而能加强两个人的感情，至少他们之间就是如此。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